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2015年啦，大家点样过啊？阿 Sam 吓，我见你开 P 开得好开心啊！ 边度开 P 啊？我去咗首都，去咗 Canberra 啦。 你不嬲都系首都噶啦。 系咯，咪再去 Canberra。 你大半贵人。 suburban area 去咗市中心啊，兜咗圈翻嚟。 点啊？首都热唔热闹啊？ 死鬼死城咁样咯。即好似你睇 Walking Dead， 我其实就睇 Walking Dead 啊，一次我睇咗 4.5 个 season 啦。咁跟住咪好似睇 Walking Dead 咁样冇人冇人。 我真係觉得好奇怪，点解澳洲呢即係会揀即係坎培拉做首都。 坎培拉首都因为喺 Sydney 同埋 Melbourne 中间㗎嘛。 係啫，即係因为 Sydney， 即係揀 Sydney 啲 Melbourne 人又唔开心，揀 Melbourne Sydney 啲人又唔开心，所以揀中间。 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 系，呢个系真嘅，呢个。 呢个真嘅，唔系，同埋其实咧，嗱，你有啲嘢就冇讲啊，不过大家会估到嘅，如果大家留心啲睇嘅话。咁第一点咧就系、是，Canberra 咧系一个内陆嘅城市嚟嘅，系唯一一个澳洲嘅省会啦，叫边啲咁嘅 capital city 啊，省会啦，叫做中文可以叫做，咁系唯一一个内陆嘅啫。咁点解会咁样咧？因为就系当时建国嘅时候咧，嗰、那个炮嘅射程咧系300公里，咁 Canberra 就啱啱系离开超过300公里嘅。所以嗰陣時就諗呢，如果大家仗上人嚟呢，就唔會俾人轟炸，即係唔會俾啲戰艦可以狂焚你囉，唔會轟炸。 切，有鬼用咩？你焚過嚟咁都死唔到幾多人。 唔係個佢即 係 佢嗰陣時咁諗啊，因為嗰陣時打仗係靠 你個大佬喺嗰度嘛， 係啊，靠大佬嗰度嘛。咁但係當然係戇居啦，而家就而家咁滯嘅啫嘛。而家你有嗰啲洲際導彈，度一 Q 樣噶，係咪？咁當然係戇居。 你而家大佬係通呢 keep 住都冇用噶啦，反正。 另一樣嘢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發現到咧，就係咧，原來咧，Canberra 咧，其實得兩條大路出入嘅啫，我唔知有冇小路。咩啊？ 系啊，嚟去嗰两条嘅咋？ 系啊，即系北 系啊，嗰度啫嘛。 北边去 Sydney， 南边去 Melbourne 咯。喂，咁其实你同埋咧，佢系一个类似一个盆地咁嘅东西嚟嘅，即系侧边系俾啲山啊围住嘅，有人会见到噶嘛。咁跟住咧，譬如你去 Melbourne 去 Sydney 嗰条路咧，跟住中间又有条好深嘅河咧，你哋如果揸下车知啦，你要过一条好深嘅类似深谷峡谷。 去 Melbourne。 唔係去 Sydney 啊 ，Sydney 係北邊嗰邊啊，係啊，南邊我唔知有冇啊，好似去過一次，但係都係其實基本上 有條河， 係啊，佢有個好似係一個 cliff 咁嘅東西，跟住你有條橋，你有冇揸過由 Canberra 去 Sydney？ 揸過 N 次咯。 你有冇留心到行到去過咗第一個麥當勞之後，有一個好似類似峽谷咁嘅東西，有冇留意過？ 哦，一路落去嘅。 係一路落去嘅，一路落去嘅。即係其實你會諗到咧，就係、是、話如果真係打一仗上嚟咧，咁你一係南邊上，一係北邊落嚟嘅啫，係咪先？咁你其實只一條路入嘅啫，其實真係易守難攻嘅，啱唔啱先？咁你如果你北邊打落嚟，我咪南邊就做補給咯。南边打上嚟嘅，我咪北边嘅补给咯。 嗯， 系啊，所以其实 系打 Sydney， 打 Melbourne 啦，打乜鬼 Canberra 啊？ 唔系，其实你打 Q 咗 Canberra， 你打 Q 咗 Canberra 冇用啊。根本个州政府其实都可以即刻个州政府 自己运作嘅， 继续运作嘅可以，其实冇问题。所以呢啲国，我觉得联邦制国家其实有个好处嘅，就系、是、好其实好襟打嘅。你唔同好似譬如北京即系、就是、中国咁样中央集权咧，你一 Q 打咗北京，可能成个国家瘫痪咗啦嘛。 哦，咁呢个系好处。好處先， 我覺得好處嚟咯。你好似澳洲或者美國咁樣啦，你打我唔知啊，可能美國會比較差少少啦。但係譬如果澳洲計，你打到 Canberra， 你其他嗰啲州其實自己成個架構、成個政府可以繼續運作落去嘅。 唔係啊，打完之後冇人知嗰度恐怖啊嘛。哦，係咩咁樣？ 打完之後兩晚先知。 唔係啊 ，care 啊嘛 ，Sydney 嗰啲人哦，得啦咁。 俾佢啦嗰度。 俾佢啦，有啦。我上次同我同事讲，我先爆笑啊，话你知唔知当年日本仔打过嚟嘅时候咧，我就谂住咧，其实所有city以北所有半个澳洲都谂住送咗俾日本仔，费事守啊，即系咁 Q 远。 诶，俾你俾你， 俾你攞去，唔好烦。 嗯。 喂，咁糖水咧？糖水搞咩新年？ 我就去新年冇乜嘢喎，新年都系喺屋企啫喎。咁圣诞我就去咗 camping。即系喺系啊，有个沙滩隔篱嘅一个 camping site 咁样住咗一晚一两晚，原本两晚嘅，咁但系又落大雨，咁咪吞住一晚，吞住一晚先去。咁、 okay. 都系好多即系本地人捞埋一齐个 camping site 咁样，即系做啲澳洲人做嘅嘢，基本上都系咁。 其实今年咧同之前嗰几年有啲唔同，因为今年尤其是年尾嗰阵时候，我哋有即系雪梨有呢个挟持人质事件啦。咁其实即系2014年嘅后半年嘅时候，我哋嗰个国家安全指数，即系嗰个 security 嗰个 alert 嗰个又提高咗做高啦，咁样。所以其实即系今年其实明知道即系会个 threat 啊会大咗嘅时候，但系我见到。 是国家安全指数， 嗰啲应该叫做 national security level 啊 ，threat level， 原本得三级嘅啫，高中低，咁佢今年年头左右咧就改由三级变成五级制，然后就由中级就调咗上高咯，第二级咯，吓、啊，咁样咯，咁啊应该收到风，知道有人搞嘢噶啦。 系啊，咁但系我见啊，同往年一样都系塞到水泄不通嘅，咁我自己就冇去醒睇啦。年而家有两条即系发骨龙嘅时候，就我自己就揸咗去 The Entry 嗰边。冇睇煙花，係揸咗去唞一兩日咁樣啦，同啲細路哥去下動物園啊咁樣睇下嘢啊咁樣，嗰度都有啲煙花仔嘅，即係個好處就係好似唔係好似香港咁，香港就永遠都係啲得一度睇煙花嘅啫嘛。咁但係喺澳洲咧，其實度度都會放煙花，即係大有大放，細有細放咁樣啫。 咁我去睇動物定去俾動物睇啊？ 係我哋俾錢跟住佢哋睇我咁樣陰公。咁但係係啦，澳洲依邊就係咁啦。咁但係即係開心還開心，但係上海嗰邊咧就有件慘劇啦。咁上海喺元旦嗰陣時就有人踩人事件啦，喺外灘。咁即係據報道啦，即係報紙就賣就有36人死47人傷啦咁樣。咁啲人就話即係有機會係啲人即係有啲人喺樓上就掟啲假錢落嚟呀，咁啲人執跟住亂晒嘅時候就人踩人嘅事件咁樣啦。咁即係好唔開心啦，因為即係都有細路哥係遇難嘅，咁得個12歲咁樣。唉，咁但係就網即係呢啲新聞一出嚟嘅時候呢，就係呢排就啲網上面有好多唔同嘅人嘅反應啦。咁啲人就話：哇，係啦，強國人就會有啲咩事發生㗎啦，或者中國就會賴到落去文化差異啲咁嘅嘢。咁 我覺得中國人為咗執錢係咩做出㗎？ 人為財死，鳥為自亡嘛。我哋有句說話叫做，都唔係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慘劇好多時。你唔死人就真係學唔到點樣管理嘅。即係好多嘢真係你發生過咩火災呀、啊、跟住你又知道係點樣處理一件咁嘅事呀、啊、就係、是、咁樣件事囉。咁我哋強國啱啱先崛起㗎嘛。 即係我哋有時有啲人會點講，上綱上線得即係太有啲而太過分啦。即係有啲位係我睇返啦，人踩人事件其實香港絕對唔陌生啦。即係我哋90年代嘅時候蘭桂坊事件，我哋都有21條命冇咗。咁嗰陣時我哋唔會話係文化差異嘅問題㗎喎，係咪先？我哋唔會話哦，即係香港人冇文化啦，或者嗰啲外國好多外國人嚟喎，即係外國人冇文化啦咁樣，即係唔會咁講喎。但係只要連上咗係哦喺大陸發生嘅事，就會話喂大陸係咁㗎啦，即係個政府又管理唔好啊，或者係啲人啊個本性係咁，即係總之係大陸嘅就係差㗎啦咁樣，即係就會好快咁吞咗過去咯。但係我覺得呢啲有時其實真係天災人禍嚟嘅啫喎。 因為我哋憎佢咯。 唔係，其實好難嘅，即係因為我都覺得，我都自自問問心嗰句，我覺得我都係有啲 prejudice 嘅而家，即係你會覺得你睇到呢啲，係 因為錢咯， 係咯，即係你睇到呢啲，你會覺得哦正常咯、啊，即係強國發生呢啲事，你覺得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啦、啊。咁、啊、但係、當然，我覺得即係白石你講嘅係好道理嘅，其實只不過可能係意外。咁上海其實我啲朋友同我講嘅話，哇，上海係多人過香港嗰種而家。即系尤其是你外滩嗰边咧，你仲要跨年咧，我啲 friend 去过一次，佢话依世都唔会再，因为实在太多人，系即系你觉得旺角好多人啦、啊，你将旺角嗰个 scale 再 times four 乘四啦，就系、是、类似系上海嗰个 scale 啦。咁啲 friend 咁同我讲，我唔知真定假。咁但系今次踩死人，咁我觉得应该系真系好多人。但系你会觉得，即系你会 associate with 就系觉得强国发生呢啲事系冇乜特别啦，理所当然啦，即系好似以前。2012年咁反日咁样，你会觉得哦，佢哋喺度搏日本车啊呢啲嘢，即系你当你见惯咗呢啲嘢之后，你就觉得发生呢啲咁嘅惨剧，其实都系哦冇乜特别咯，系咁嘅咯，系咁嘅咯，系咯， 系咯，即系我譬如话啦，之前其实今年即系唔系今年上年咧，2014年其实都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嘅，除咗即系大家可能 focus 喺雨伞运动啊、雨伞革命，咁其实喺世界各地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譬如即系台湾。都有近年尾都好 hit 啦，即係好大件事啊，地溝油事件啦咁樣。咁喂，同埋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台灣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事發生啊，即係個地鐵度斬人啊，斬死人事件啊，跟住又有連續即係地下氣管爆裂啊，跟住好似玩 war game 咁啊！如果大家有睇 YouTube 嘅話，即係但係好得意嘅喎。嗱，台灣發生呢啲咁嘅事，譬如話即係呢啲咁嘅地下氣管爆裂引致意外啊，咁跟住跟住台灣地溝油事件啦、啊。喂，台灣地溝油咧就 OK， 即係就話冇咁誇張。大陸地溝油就鬧到阿媽咁樣嘅喎。 嗱，我覺得地溝油嗰件事咧，就你睇好明顯睇到兩個國家處理方法好唔同啊嘛。你睇到台湾政府之后即刻即係处理得好好嘛，佢但 拉人封艇囉，拉人封艇囉，同埋佢嗰啲 佢係承认㗎嘛， 负责人会出嚟向公众道歉㗎嘛。 嗯， 因为点解，即係我会觉得好明显嘅嘢就係，因为其实台湾始终而家系民主社会呢，因为你唔出嚟俾公众一个交代嘅话呢，你个政府就即係下届唔使选，甚至乎可能依家就都会俾人倒台，系咪会俾人罢免啊总统。咁你变咗就点都要，即係佢当然之前可能系收咗好多利益，我哋唔知，但係当很明显系之前嘅 regulation 做得唔好㗎啦。咁但係到爆咗镬嘅时候，佢哋都会去补救啊，会向公众负责咯。但系呢个中大陆嘅话，彩你都有味啦。 同埋你睇到台湾就话，无论点都好，无论你睇到佢可能嗰个爆地下气管嗰件事咧，即系做得好差，或者佢有仍然今时今日有好多好奇离嘅嘢。但系如果你一路睇翻台湾嘅历史，你好明显睇到佢成个社会系一路喺度进步紧噶嘛。咁同埋就系话。就算我真系唔好啊，永远都咁衰，我唔进步啊。咁人哋台湾人都咁中意台湾嘛，人哋台湾人都唔想做你香港啊嘛。咁唔系点解人哋上次市长选举会出句咁嘅口号啫？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啫，系咪先？呢句口号中性噶。 但我有啲怀疑，因为呢句嘢用国语讲好似唔系好押韵。你有冇留意到咧？哦，可能用台语讲押韵，可能系、因为台语同广东话系好相似嘅。 唔系，我觉得阿陶杰讲得啱咧，呢句系中性噶嘛。如果台湾人系想变香港嘅，咁咪倒米咯，呢句口号系嘛？ 即系我有时觉得就系咁嘅，即系我哋闹嗰个政权就闹嗰个政权，咁但系咧啲老百姓就无辜嘅，即系又唔好咩都赖，即系乜嘢都，即系始终天灾人祸呢啲冇人想嘅，惨剧呢啲嘢，即系唔好咒人咯，你我意思啊，即系已死嘅就唔好再讲啦，啲家人即系都要生存嘅，都要接受呢、這个咁嘅痛苦嘅咁样。 我要做下 devil advocate， 試下用另一個角度去講，就係咩呢？就係、是、其實真係好難嘅，因為你喺香港呢十年八年受咗大陸人咁多氣，你好難可以咁理性分得咁清楚噶嘛？你明唔明啊？ 係噶，我明白，係噶，即係等於你 買啲污水過嚟，東江水又話益我冚家產，係咪先？應該放啲自然人過嚟，周街屙屎屙尿又話益我，滬港通個股市插水，你睇下港交所直線咁樣上落嘅大佬， 都大家都算唔少啦，係咪先？咁樣又話益我，不過差都益我，次次都揾我笨柒，揾完之後仲要話益我喎，大佬係咪先？有冇人咁嘅先？即係等於你真係強姦我，姦完我之後仲話嗱我強姦你，我係益咗你啦，係咪先？你邊樣即係你咁樣，我哋捱咗十年八年咁樣，係好難可以好客觀理性再睇呢啲事情嘅，其實又 都係㗎，即係前嗰排香港有個好似劉俊圖啊，佢出咗 status 定咩鬼，佢話。警察同示威者放低仇恨，千祈唔好等仇恨蔓延。你我心諗你出嚟俾人剝兩棍先講啦，俾你剝嗰、那個嗱包石你係基督徒啦，係咪你都唔主張仇恨㗎啦，咁你放低仇恨嘅條件係咩？以你嘅角度嚟講， 咁我都係咁對事咯，林懷斯啊，喂你唔啱你受法律制裁啊嘛，林懷斯，所以唔鋸噶，喂警察用即係違法咁樣去即係黑警咁樣去做嘅事。 嗯，從一個宗教角度講，咁你點放低仇恨啫？咁你即係要寬恕啦，咁你寬恕你都要懺悔而得㗎，大佬啊！咁唔係哦，唔係我駁你啊，你放低仇恨啦，你都黐線嘅真係。 唔係啊，佢咪佢而家話好似慈母一樣啊嘛，咪而家我真係發覺而家香港係點樣講咧，係真係因為個政治嘅扭曲令到啲人講嘢都好啦。真係好戇鳩喎！我都未聽過有一個差人差佬嘅任何上個世界啦 ，police department 嘅一個或者頭頭出嚟會話啊，我哋對市民咧好似慈母一樣嘅，個個都係即係最即係比較先進嘅國家都只會話我哋係公僕，係咪？我哋係呢個 public servant 或者我哋係 the officers of law 咁樣講嘅啫，係咪先？ 佢想動之以情啊嘛！ 慈乜 Q 嘢冇啫，大佬！即係你講呢啲嘢咧，我有陣時我諗其實秃鹰系咪特登有心倒米嘅咧？特登咁样讲，剥完你仲要话我慈母啊嗱，我慈母都对你几好啊，剥咗两棍啊咁啊。 冇噶，你啲 PR 不嬲都知道大家做得差噶啦，香港系咪？ 咩？其实呢个文化上都系一个好大陆嘅讲法嚟嘅，成日都系话慈母噶嘛。 上面要佢讲嘅应该噶啦，因为你其实你正常你讲翻以前嗰套正常嗰套已经 OK， 你话警察其实都有公仆。都是執法者，咁可能有時候執法嘅時候嗰個尺度呢係隨住嗰個環境而改變，有時候可能係用咗比較過分嘅武力嘅，我哋呢方面會檢討同埋會克制嘅，咁咪得咯，我都咁嘅時候已經很好好啦，講得，但我又唔明點解佢又真係錢冇錢咧冇嘅。 喂，咪就係咯，即係好似頭先阿 Sam 嗰個譬如咁啫嘛，其實即係我哋咁佢譬如呢個嘅警務處長嘅錢冇論，喂，可能係佢即係傻傻地戇 QQ 咁樣，跟住就噏咗呢句出嚟。但是我哋好容易上纲上线，梗系大学叫佢讲，你明唔明意思啊？即系我哋有个咁嘅谂法喺入边咯，好容易就话 social 到呢样嘢。 但系嗰条路系咁样，即系我九七前，我阿爷就瞓咗喺沙田，我老母喺屋企。九七之后，我阿爷去咗北京，然后我老母做咗差，我老母喺警察睇差馆。即系你明唔明？你成套嘢系一条路出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 唔系你哋少玩网啫嘛？嗰啲五毛全部都系讲呢啲噶。佢话咩？就算你个仔几忤逆啊，你都唔会话打个阿妈或者咩咩咁样啦。即系呢个就系香港同埋大陆嘅关系啦，咁样噶。 哦，系咩？ 系啊，系咁样噶。 喂，我哋话礼沙，我哋几容易又去翻讲翻雨伞运动，讲下上海。咁但系嗱，譬如即系好似啦，讲翻上海呢坛嘢啦。咁一开始就话即系讲话有35人死亡咁样啦。咁但系即系跟住之后即刻啲人就话，喂，又系呢个数字，因为35咧系好特别嘅，因为咧超过即系好多人认为咧超过36人嘅时候咧，即系有啲即系主要官员咧就要被问责，就要撤职咁，所以咧即系大陆。永远公布死亡人数都唔会超过36人嘅，咁而家咧都仲系讲紧有36人死亡咁样。其实系唔系我哋有呢个咁嘅，即系好似头先咁讲 prejudice， 定系真系依个政府话紧俾人听，就系话佢同比较喺台湾嘅时候，這个即系大陆做嘢方式就系令到人哋有咁即系好容易会产生一种好自然嘅厌恶感啊。点解咁讲咧？就系因为即系我今次圣诞节新年上咗去。The entrance 玩咁樣啦，咁我去嗰間 motel 嗰度，咁我 check out 嗰陣時咧，咁佢見我 Asian， 咁就好明顯問我，喂，你係咪 Chinese 啊？咁我話，我係 Hong Kongers， 即係我係香港人嚟嘅，即係我在香港出世，跟住話都係 Chinese 啦，咁樣，即係佢嘅結論就係、是，我點講我係 from Hong Kong， 佢都話咁啊 ，you are Chinese anyway 咁樣，咁所以點樣講？但係我聽完佢之後，其實我心裏邊有一種好莫名其妙嘅厭惡感，咁即係我諗我 唔系你下次可以回佢一句嘅 ，Are you British？ 系啊， 我话 also British 啦 ，I'm British anyway， 系咯 ，British anyway，British descendant。 系，其实可以咁回佢嘅，真系。佢系咪 你咁回 咯？佢系咪澳洲人啊？ 听声唔似，听声似澳洲人。 澳洲 。澳洲嗰啲八成都 系，系多数都系英国。系啊， 最后唔系可能佢老豆系 Scotland 嘅啲 Scottish 咁样，咪仲讲啦，即系 British anyway 咁样。 系啊，所以我听完之后真系硬意噶，我喺度揸车翻嚟嗰阵时啊，真系点样？我点样解释俾佢听？我系 from Hong Kong， 我系 Hong Kongers， 唔通我同佢讲拎住本字典 Oxford 字典同佢讲有 Hong Kongers 呢个字咁样咩？ 唔系，通常我系咁回嘅。佢問我你 are you Chinese or yes I was born in Hong Kong 咁樣。 唔得，我連 Chinese 呢個字我都覺得，即係我會 associate 到我係 from China 喎，無可否認地。咁但係即係呢樣嘢係當然啦，好多人會解釋翻就係話 Chinese 只不過係一個嘅統稱咁樣，即係只不過係一個 係一個 ethnicity， 唔 係一個。係啦，但係你因為你 nationality， 即係正常純粹。英文應用英文嚟講咧，通常啲人話 I'm Malaysian Chinese 或者 I'm Indonesian Chinese 咁樣噶嘛，咁、你其實你咁樣講覺得冇問題喎，或者係咯，咁可能你都我覺得我哋都係話 I'm Hong Kong Chinese 咁對吧？ 唔係，但係我哋要變啊嘛呢樣嘢。 即 是因为即其实 Chinese， 因为中国人不嬲都是一个文化定义的国家，即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来的嘛，不嬲都是用文化定义的嘛。 是啊，不嬲文化定 义。但是现在我们不要了嘛，所以我们不是要文化定义。 不是我们不要。是我们这些激进分子想的方式是说我们撇除自己即有个 Chinese 称号咁样啫。 不是，我想再更清楚啲，中国大陆那个国家的人不要了中国文化啦。而家剩翻我哋有中國文化， 係啊， 咁但係佢哋攞咗個字叫中國人，咁、唯有我哋，我哋 諗停嘅，屌你，真係好諗停我嚟講一次都，我心諗，我尤其是我最撚憎喺大陸仔咧，大陸妹咧問我咯，你係咪中國人啊？我真係火都嚟啦，我心諗，屌你寫漢字咩？你中國歷史夠我熟，係咪先？你連滿清之後民國到海放改革嗰之前嗰段歷史，如果你熟得過，我書乜都得，書俾你，係咪先？即係你而家講真，你詩詞歌賦你背多幾多首啊？係咪先？你同我你就算而家你寫，你同我最撚聽嘅咩咧？佢哋同我講話，哦呢、這個字冇繁體嘅。我真係火都嚟撚埋，我心諗你數典忘中都莫過於此啊！吳家產， 呢個字冇簡體定呢個字冇繁體？ 有啲字冇繁體， 五千幾年嘅， 有啲字冇正體 啊！夏文明，你同我講呢個字冇繁體，我真係想一巴冚過去。我心諗，跟住你同我講，你話你係中國人，我唔係，我心諗你真係有撚病，我真係受 唔 了 咁樣。佢咪講 O 嘴個 O 字啊？ 唔係 O 嘴 O 字啊！ 我知方中 Sir 個 Sir 字， 唔係方中 Sir 個 Sir， 佢哋有陣時話：我、你呢個字冇，即係我唔一時間我諗唔起啦。即係你即係求其一個字咁樣。 即係話你我阿媽生咁樣咯。 係咯，我心諗喂呢個字，即係唉，即係你明唔明？你對住佢你都唔知好嬲啊定好笑？即係唉，數典忘中音莫過於此啊！啫，但係冇辦法，冇辦法啫，係咪先？都已經佢學啊唐水話齋，即係而家佢哋唔要中國文化，然後佢就霸住咗中國個名咯。 有時我會諗，喂，我哋係咪太過呢個嘅反抗咧？其實係咪應該我哋擁抱多啲即係大陸咧？係咪我哋問題咧？ 唔係，如果你可以完全唔係，我所以覺得其實好大部我尤其是我哋呢個 generation 嘅香港人咧，應該相對地咧係容易啲接受大陸嗰套，我覺得，因為我哋慣咗接受英國嗰套殖民統治啊嘛，即係唔係因為點解？當你冇乜文化嘅時候咧，個人咧冇乜知識嘅，即係我可能我哋呢一輩嘅人大部分都唔會話，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唔係好關心文化。亦都唔好關心時事。如果本身讀書又唔係話好多嘅話咧，好多時就會可能你咁你通常都係唱 K 啊，有乜你問下佢有知唔知有冇睇歷史啊冇，咁你問下佢對時事點睇法啊，唔知唔關我事，我乜都唔知。咁我覺得相對地係容易啲接受大陸嗰套嘅喎。而家點解反響咁大咧？因為後生嗰批受過一樣嘢叫做通識教育啊嘛。明白咁你廢咗中史，佢唔讀中史，但佢會讀香港，可能會 miss 阿 Sir 上堂，會講下香港歷史啊，係咪先？研究下咩叫政制改革啊，咁佢變咗慢慢就會有一個文化認同感喺度嘛，係嘛？大佬你睇一睇外國，睇一睇大陸，咁你又知咩事啦，係咪先？所以我覺得我都係，我都係咁樣。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就系、只要你拥抱佢，咁你样靓身材正，我咪拥抱你咯，系咪先？咁如果你唔系，你而家又臭，又丑样，又猪扒，咁我点拥抱你啊？咁你好简 单， 你点揽啊？系咪先？我唔理你咩种族啊，我要求好简单啫。咁净系样靓身材正得啦，你西妹又得，日本妹又得，系咪先？ 都唔紧要，都唔紧要，你样 妹都得噶。 唔系你样衰，你肥你唔紧要，你起码你要有自知之明，系咪先？但你仲要走埋嚟，仲话要益我，咁你有冇理过我感受先？你明唔明？即系以下先难定。冇乜所谓嘅，靓唔靓？ 你讲嘢咁 TVB 嘅， 即系靓唔靓，有即系呢啲见仁见智啊，系咪先？咁但系你已经公认你个样唔系特别出众，然后你仲要走埋同我讲啊，嗱，我而家俾面你，我益你，我锡你一啖咁样，你有冇问过我？有冇理我感受？系咪先？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只要你系 common sense 咯，你唔需要话读咩通识教育，就系话你谂下你而家大个崛起啦，系嘛？咁多年啦，你中国咁多人啦。你有咩文化产出啦？你有咩流行文化？有咩电影出过嚟？哦，哇，真系好正呢套电影，我想去睇啊！点解咁大咁多钱咁多人才，点解出唔到一套电影系大家都想睇嘅啫？咁我点中意你啊，大佬系咪先？我唔同喎，咁你美国佬，你咁多好睇嘅荷里活电影，咁人哋有创作自由。讲真，你揾阿习近平同埋奥巴马出嚟啊！你搵个女学生啦，你叫佢揀一个嚟揽啦，你睇下佢揽边个啦。 唔系，屌，其实而家搞咗咁多年，到而家大陆都仲系搞紧洋务运动啊嘛，你明唔明啊？都系嗰套嘢，就系点解西方嗰套制度会出到咁多人才，会个经济社会发展得咁好，系因为人哋嗰套制度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将适当嘅人摆喺适当嘅位置。即係 in general 嚟講，佢套 system 係可以做到依樣嘢嘅，即係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但你大陸嗰套咧，到今日都係人才就當奴才用，奴才就當人才用。你睇得出㗎，係咪先？你睇而家香港就知啦，坐咗上去嗰批，你識擦鞋、識拉共嘅，咁咪得咯。你真唔係靠能力上位㗎嘛？ 嗯，同埋你真係文化真空嘛？你個國家，咁你連信啲乜嘢？即係譬如你日本，你當年叫做。开放日本脱亚入欧啊，想咁你都推套嘢出嚟，砌套嘢出嚟，哇！我哋有武士道精神，我哋个系理论基础，我哋相信呢度嘢有精神价值。你而家中国大陆嘅精神价值系咩？ 有八荣八耻咯，科学发展观咯，系啊，咩四个代表咯。 再推前啲咪做指术啊、指南针啊，系嘛？可唔可以咁讲？ 粥粉面饭咯，四大发明咯。系啊，咁我讲个笑话俾大家听啊。嗰阵时啊，早几年啦，我老豆过嚟澳洲探我啊嘛。咁佢话：，屌你啲澳洲我真系唔明噶，啲人特别蠢噶。我话点解咧？佢话：，屌我喺香港买麦当劳，廿秒搞掂啦，喺度买麦当劳，讲极都唔明嘅条鬼佬咁样啊。咁简单英语啦，即系咁我话系啦，呢个就系外国同埋香港嘅分别。香港咧就将批醒嘅塞咗去麦当劳买包，然后将啲蠢嘅摆上做官，所以咪搞到咁大镬咯。咁澳洲点解发展得咁好咧？就系因为将啲蠢嘅塞咗买包，醒嗰啲走去做官啊嘛。跟住我老豆啤一声冇声出啦。事实系喎，系咪先？你正常个社会系咪咁样运作先？啱唔啱先？ 呢个系事实嚟嘅。 哦，讲开香港啦，咁即系近排即系依一个礼拜最轰动嘅新闻咧，就咁有两件嘅，有一件咧就系即系个撑起雨伞咧，就即系琴日叱咤就攞奖啦。呢个唔讲字，咁但系一样嘢兴啲嘅就系、是、即系一个14岁细路哥啦，即系23号嗰阵时俾人发现喺金钟连农场吓用粉笔画画，跟住警方就即系用刑事毁坏罪拘捕咗佢，跟住之后就去向法庭申请，即系要接管个女童，即系要申请照顾为保护令咁样。咁即系个女童就要去住女童院三个礼拜，真系癫噶喎！不过 唔系我话简直系旷古匿今啦，唔系当我睇唔到个裁判官系咩名字，我谂住要记住佢名加以表扬啊。 喂，我平时都见到啲人画嘢噶啦，喂又唔见个个拎佢去女童院，哇系依个咁隆重歧视嘅啫，我发觉。 唔系啊，你基本上其实两个重点啦，第一就系嗰个判刑个重啦，即系嗰个或者 係一個判刑過重啦。第二咧就係佢想開聽證會褫奪佢阿爸個撫養權啦。即係呢兩樣嘢係完全係離拉曬譜嘅，因為你第一講緊係個粉筆畫牆，咁而唔係蓄意破壞，其實只不過可能一個表達意見嘅方式嚟嘅啫。咁你依啲嘢最多咪一百幾，可能罰250蚊咁樣罰款了事啦，係咪先？同埋好大部分都唔會告添啊，正常情況係應該唔會，警戒算數啦，都係係咪先？一般情況之下。啱唔啱先？咁但系今次竟然要判3个礼拜女童喎，大佬发生咩事啊？系咪先？ 喂，系咪因为佢即系个情况特殊咧？即系譬如话个即系依个系依个细路哥咁样啦，见到喂，如果成班即系年轻人吓、个个咁有心智，个个都攞住支粉笔画嘅时候，咪冚成个香港都系画？ 咁当年啊，曾祖才个成个香港周沟人画毛笔啦，咪画到攞晒奖，系咪先？咁你又唔去拉曾祖才，佢哋都成日其实都拉过曾祖才嘅，但又唔见你判佢入去踎翻3个礼拜，而家咪走入又保护又剩，其实攞咗奖之后，啱唔啱先？你唔系根本上你嗰、那个你嗰件事系完全系离晒谱。你而家上咗高院啊，马天尼啊，李柱铭咪帮佢上诉，而家保释出翻嚟啦。同埋根本冇可能咁样判法。即系其实咧，大家明白一样嘢。我之前都提过一样嘢，就系咩咧？成日都话破坏法治咧。我再重申一次，法治咧唔系一般人可以破坏得到噶。即系你同我咧系冇能力破坏法治嘅。因为点解咧？咁我哋可以犯法，咁犯法我哋就俾人拉 Q 咗噶啦嘛。系咪先拉 Q 咗咁就判啦？咁唔系犯，咁唔系破坏法治啊？咁咪犯法啫？系只有有权力嘅人先至能够破坏法治。例如好似依个法官咁啊，其实依个系一种破坏法治。点解依个女童要特登判得咁重啊？因为佢画嗰幅叫做连侬墙啊嘛，因为佢要表达个意见系要支持占中啊嘛。系嘛？咁因为呢样嘢，所以你要特别将佢判重啲啊嘛。咁系咪即系违反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精神先？啱啱先？你要褫夺佢阿爸对佢个抚养权。哇！呢样嘢真系简直我真想听个官，你点样 justify 呢样嘢咧？佢一个女童如果喺讲紧14岁定16岁，14岁啊嘛，能够有咁嘅心智去认识关心社会嘅时事，不管佢嘅意见系点样都好，佢有咁样嘅心智去关心香港嘅时事嘅事务嘅话，其实某程度系表现到佢系有一定嘅点啊家教系几好嘅。因为如果唔系，你点会理呢啲嘢啫？系咪先？啱啱 哇！嗱，调翻转头咁讲，嗱，譬如嗱，依个女仔用粉笔啫，嗱，喺其实咧，之前有几日咧，其实喺香港唔同嘅地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图啊，即系有湾仔地铁站啊，跟住修顿啊嗰啲咧，有用黑油喷、啊。即系唔系粉笔喎，黑油喎。佢话喷啊 Hong Kong State 香港建国啊，跟住就有啲粗口啦，跟住就黑警死全家啊嗰啲，即系用黑油喷呢啲咁嘅字。咁嗱，咁调翻转我问你啊，咁你觉得呢啲系咪需要拉啊收监先？ 打靶噶啦，如果俾个官判嘅话，咁你谂下粉笔画墙都3个礼拜咯，你黑油喷又射出口，仲打靶？ 啊，當然啦，而家就未拉到人啦，咁但係即係啲字句又就喺你冇噶，你見到喺啲電梯口啊，就解散共匪政府啊，香港城邦建國啊，即係你見到成班係港獨嘅人，即係出嚟係搞事喎，咁你會唔會覺得喂呢啲嘢出呢啲人需要被懲戒先？ 照跟翻法律咁判咯，喺正常情況之下，你唔係好嚴重嘅破壞公物嘅話。咁你又冇案底嘅初犯嘅，咁通常都罚千了事噶啦，系嘛？啱唔啱啊？你就是如果你僆仔攞支粉笔周街画嘅，你咪最多警戒就算啦，系嘛？系你估即系嘥纳税人嘅钱，你知唔知搵一条友入去监狱或者入去女童院，要纳税人要俾几多钱啊？ 系 啱唔啱？ 佢而家系10几个差佬拉咗个女仔，就运咗17个钟，好似 系啊。 跟住佢条罪系刑事毁坏啊嘛。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基本上系杀鸡儆猴咯。咁其实大家如果即系香港， 其实呢样嘢就系点解而家啲人唔尊重差佬，其实政府造成。因为其实你越做呢啲嘢咧，其实越影响咗嗰个警察个威信。你明唔明？因为人哋觉得你似小丑嘛。你谂下，你17条友围住个靓妹，跟住之后运10几个钟，你喺新闻度出幅相出嚟，10几个差佬围住个靓妹，你一般市民你见到你会有咩感觉？你话你10几个围住个打劫金铺嘅贼揸住 AK-47就话英雄啫，你10几个差佬恰个靓妹，啱啱先？有咩咁英雄啊？ 人哋会点样谂啊？人哋点样睇啊？啱唔啱啊？呢啲唔系阻吓作用，你啲只不过一路咁损耗紧自己嘅权威。其实好多人唔明咧，点解尤其是可能我讲紧比较先进啲嘅西方社会啦，通常咧你会发觉就好少差佬，但系个罪案率就好低噶嘛。因为点解？因为其实大家某程度系以一种社会契约嘅存在，就系大家尊重个法律，同埋大家会会同警察合作嘅。以前香港都系噶。但而家仲有冇支歌仔唱啊？而家唔會噶啦，而家唔會俾面你差佬噶。如果覺得跳你班友仔咪黑警咯，你班差佬咪就識得恰細路女咯，仲識做啲咩啫？咪咯，咪損耗緊警察嘅權威咯。其實 咪以前香港警察我就愛問路嘅啫。 以前香港警察你會問路？唔係，以前我對香港警察都有幾分尊敬嘅，都覺得即係都信得過嘅。而家就唔會啦，真 係。啊，係啦，咁依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撐起雨傘啦。琴日就攞咗戚嚇。如果你去跟開依娛樂版嘅就係清叱咤樂壇頒獎禮嘅我最喜愛歌曲啦，咁呢啲其實咧每年咧年頭都有噶啦，叱咤噶，咁我自己本身都有幾個 friend 咧就即係我 Facebook 都俾人洗曬版噶啦，話哇好感動啊成啊咁樣，咁跟住即係係啦，見到網上邊啲人嗰啲留言就話啊好啊撐，即係撐起雨傘起的撐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咁睇啦，我自己就 share 咗啦，咁我就覺得，咦？點解好似即係大家依個雨傘運動已經變咗做我最喜愛歌曲啦，林慧思，即係我已經變咗做一個一樣有好代表性啊，林慧思啊，即係依樣嘢係有首歌係去叫大家唔好勿忘初衷，大家一定要繼續撐落去咁樣，咁但係即係但係我哋。即係諗翻起成件事，勿忘初衷呢樣嘢最原本嘅就我要真普選，即係我要有真，即係依個嘅香港人會要有個普選權喎。咁但係大家而家好似即係 focus 咗喺啲其他嘢上面，好似而家係 celebrate 緊呢樣嘢，令我知 celebrate 緊我哋失敗咗呢樣嘢咁樣。即係我自己有個咁嘅感嘆咁樣啦。咁我 share 咗去我自己 Facebook 度，咁我都有個朋友就話翻，喂，其實批評好容易嘅啫，係咪先？即係我係批評呢樣嘢，話撐起雨傘首歌，人哋去歡呼攞獎歡呼好開心，你批評好容易嘅啫。但係其實你有冇啲更加實際嘅建議可以建議出嚟去做咧咁樣？咁我自己又咁啊，真係冇嘅喎，係咪先？即係諗到都大家唔使坐喺度喺度守啦，係咪先？咁我自己就為呢樣嘢，我都覺得唉點算咧咁樣？即係大家好似好六四燭光晚會 feel 啊！我而家覺得就係、 是，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又冇壞嘅呢件事。同埋有一樣嘢睇到就係話，其實佢哋即係搞呢件事嘅人咧，或者係參與咗嘅人，其實佢都係好大票數過，好大票數贏嘅喎。咁證明其實支持者其實都算係，即係都係水銀射地嘅喎，係周圍都係喎。譬如你今次呢、這個選舉啦，姑且叫佢做，咁或者係新年佢哋放氣球啊，係真係冇用嘅，我都覺得。但係 好開心咁喎、啊，即係放氣球，耶！我已經好選，跟住就新年快樂，跟住放啲黃色波波上去咁樣咯。咁我睇落去就啊，真係咁點咧咁樣。 係啦，問題就話到底你嘅心態係咩咧？即係咪話唉，即係舒暢咗啦，好似。好似雨傘革命金鐘清場之後影相留念啊！大家係咪一種心態咧？定係你下一步係咩咧？咁你何韻詩出嚟講呢段説話，咁你下一個行動係咩咧？如果要出嚟選，你入咗議會之後會做啲咩咧？咁我覺得姿態冇壞，但係實質嘅嘢未睇到咯。 我嘅睇法有啲唔同啦，即係大家睇下四五年前有冇人會做呢啲嘢，大家覺得嚇。普選咩嚟㗎？唔關我事喎，呢啲嘢係咪先？我唔識㗎喎，政治嘅嘢。而家唔係喎，而家大家即係三姑六婆都話我要真普選喎。即係其實有一個喺個質嘅變化咯。 都係㗎，即係你以前唔會聽講得咁白㗎，喺一個商營電台入面，所以其實都係一個進步嚟㗎，我覺得。但係 好大鑊嘅，因為點解對共產黨嚟講好啦大鑊？因為點解咧？而家好似即係經過曬依一輪咩三鬼方案啊、佔中啊依一輪洗禮之後咧，大家已經有一個共識，係一個好強嘅共識，就是、我哋要兩樣嘢：提名權，選舉權同埋被選舉權。 系咪？呢两样嘢系缺一不可嘅，已经大家已经有咗共识啦。然后大家一讲我要真普选，就系讲呢两样嘢。喂，佢冇得，佢冇得 spin 啊！而家系嘛？咁变咗佢咪一定要硬食咯？佢以前可能话哦，你哋要普选啊嘛，普选即系人一票啦，咁好我俾你人一票，咁大家好啦，系咪先？即系而家大家唔受呢套嘢噶啦嘛。 嗯。 咁我觉得即系而家系为将来嘅更大型嘅抗争铺下咗好重要嘅基石咯。如果你问我，我觉得。 系啊，即系唔系？可能我自己咧就即系都系有啲香港人心态留喺度，即系咩嘢都要即食， 啊，招中鼠眼加蛋， 要 唔系？我谂你系睇得太多呢啲咁嘅姿态啦。即系虽然可能唔喺TikTok嗰度出现，而系过去嗰即系由泛民做呢啲咁样嘅呢啲类似嘅即系做 show 咧，你睇得太多啦，我谂爆石你。即系所以我就话。你而家换咗面孔，你而家唔系何俊仁、刘伟兴出嚟做，你换咗何韵诗同埋阿黄耀明出嚟做，咁啊好睇啲嘅。咁即系讲民心嗰句，但系真正嗰个影响力， 四方兄同阿黄何韵诗啊，真系争太远嘅，唔好咁样比。 同埋有人要好答话系咩咧？就系、是、当你做社会运动，当呢一个运动咧变成一样型嘅嘢咧，就系、是、一样好啦大镬嘅嘢嚟啦。即系你以前搞政治人觉得哇你变态啊怪兽搞政讲政治你唔好搞啊你讲呀。已经觉得你系心理唔平衡㗎啦嘛。我以前细个嘅时候你总之你讲亲同时事同咩政府啊选举啊咩自由民主你讲亲呢啲人就觉得你系怪兽嚟㗎嘛。而家唔系喎而家讲一样嘢好型嘅一样嘢嚟㗎。 嗯， 我有份点钟啊！ 我始终都觉得系嘅。我头先即系头先糖水讲得啱嘅，即系可能我哋其实由八九六四年开始，一路到而家。喂，我最猛嘅就系咩咧？就系、是、Facebook 咧，我见到即系呢个点讲啊？支联会就喺度搞呢个嘅，又喺度搞民主救中国咁样，香港民主救中国嗰啲咁嘅。除夕晚会啊， 男仔举住火把，一个女仔举住， 系啊，薪火相传啊，薪火即系又系薪火相传嗰类嘢啦。即系我话，喂，基本上就系话，又系翻，即系我即系唔系话我灰心啊，成我系惊啊，我惊我真系唔想再走翻之前嗰套啊，即系而香港人觉得呢样嘢系 buy 啊咁样。点解咁讲呢？之前阿思华呢就即係金钟林清祥之前就去到金钟现场就同我哋做咗访问啦，帮我哋做咗访问啦，咁访问咗两个女仔咁样。咁佢即係个女仔话係啊，之后会点啊？我会做咗一步嘅行动。咁进一步行动系咩？我会我哋觉得呢，我哋要有进一步行动啦，因为即係占领已经唔 work 啦，咁样我哋进一步行动系咩呢？系选举游行。咁佢话。啊！哇！即系我听嗰一刻我就话，哇唔系啊，即系呢个系进一步嘅行动，系选举同埋游行，咁即系之前嗰廿几卅年咪做，即系当然啦，思华好明显就会即刻问佢啦。喂，咁样即系同以前一样咁样啦，当然。咁但系知道就系我担心咯，即系话我哋进一步嘅就何韵诗参与选举，好多人支持咁样，咁就系、是、咁样系进一步行动，唔系啊嘛，咁真系好大剂嘅，即系嚟紧嗰卅年都冇嘅， 永劫回归啊！呢、這个真系。 但系你要做任何事，你要睇时势睇机会噶嘛。 系，当然系，即系当然我哋可以好 long term 咁，我之前都讲 long term 嚟讲一定得噶，一定赢噶。即系即系你细嗰班， 即系你讲先。 哦，先讲话喂，埃及吓、啊、出埃及出咗四，以色列人系埃及四百年先至出到嚟，大佬我即系等四百年嘅时候，咪等到嘅系咪先？咁但系我希望我有生之年我望到啫，即系有啲唏嘘。 我谂我好有信心应该得嘅，你望到噶啦。 好危咯，我觉得，因为。好似阿爆石你上次讲就话，即系我睇唔到香港人嗰份坚决啊，即系我都仲系睇唔到。你睇到西藏人有嗰种咁嘅决心，你唔觉得西藏人会，除非佢真系种族灭绝啦，你睇唔到佢哋真系会仍然会系西藏人咯。同埋我谂爆石，如果你出到外国咧，你话俾人听你系西藏人咧，嗰个人唔会话你系 Chinese 嘅，但系香港人唔系咯，即系香港人真系会。就是唔够坚强，我睇唔到个决心系，我觉得未够咯，喺呢一刻，即系新一代啦。 喂，西藏勇武像新疆人、西藏人啊，佢哋得到啲咩咧？你话先。 系，我就想讲呢样嘢。 但系香港人个条件唔同嘛，因为你西藏人佢可以军管，但系你而家香港人佢就系唔敢。嗰阵时九二八成日话出解放军，出解放军。佢而家香港系佢宵禁都宵禁，佢都唔敢宣布嘛。 系 啊， 所以 香港人系有条件去争取到啲嘢。咁但系我觉得你嗰个 very 系去好实在嘅，就系话你摆姿态，无论有几多人。几多人去支持呢件事，即系但系如果你个姿态唔系强嘅话，你只系一起举散而你唔系鸡蛋撞石墙嘅话咧，都系冇用嘅。对住呢个政权。 但系大两位有冇留意到就系同六四嗰个烛光晚会嗰个活动咧，其实系唔同，一个前瞻性，一个系后顾，即系嗰个六四烛光晚会其实系一个回顾形式、悼念形式咁样进行。但系而家呢一个雨伞运动其实前瞻性，因为大家有个希望嘛，大家我追求嘅系某一样嘢。 我唔系否定佢呢、這个即系呢件事啦、啊。我即系话，如果你嗰、那个。你嗰个行动嗰个系停留喺呢个 level 咧，停留喺呢个姿态，或者系一个表达，系一个表达嘅方式咧，系永远都唔会有。 我觉得你话普选咧，其实有好多位走盏嘅，因为基本法写明你要有提名委员会啦。咁但系提名委员会个构成咧，就系、是、可以有得斟酌噶嘛。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有好大机会大家可以去到一个位置，就是共产党会放少少咯，令到你嗰个提名委员会是有更大民主成分咯。咁我觉得呢个是最有可能发生嘅。即其实你问我，如果可以出现到好似选战嗰种咁嘅局面嘅话呢，其实我收货。 是乜嘢 ?Sorry, 冇睇咩咩 竟然冇睇，有冇搞错即能够有一条友走出嚟。可以去真係去唔需要有共产党个 blessing， 係可以真係入到閘。 嗯。 哇，咁同入到閘市都食有咩分别呢？ 唔係入到閘市都食，唔係咁起码係点样讲啊，呢样嘢其实都已经好大嘅让步嚟嘅，但我觉得起码係一个共产党冇 endorse 嘅人都能够入到閘。咁我觉得去到呢个位嘅话呢，是可以勉强接受的。 喂，调返转啦，我阿 Q 啲，即係我有时我自己都有啲 self-reflection 嗰啲 mode 出现咁样㗎嘛，即係我都阿 Q 啲咁諗，但係其实香港人即係之前我三十几年即係浸嚟浸去都係游行捐钱，跟住激进啲，即係示威嗰日牌已经好激进对佢嚟讲。即係到调返转而家咁样无论救护又好，放波又好，或奋不划墙又好，喷油漆又好，咁即係已经系向前迈进咗一大步。即係我都要睇返话啊，要几激进呢，你话先。即係你香港人系唔習慣呢样嘢嘅时候，就唔会即係点讲啊，即係唔可以即係苛求得太犀利啦。即係呢样嘢我諗，即係只不过可能都系我自己嗰啲即食面心态，我真系想发啲油啫咁样。 就多谢翁文啦，自从我觉得呢样系要俾个 credit 翁文啦，自从。即系翁文入咗立法会之后，系真系改变咗成个风气咯。但系风气不为师啊嘛，即系佢将嗰个权贵嗰个面具扯咗落嚟咯。即系觉得喂，呢啲人你使乜尊重啫？唔需要尊重噶咁样。咁又系事实嚟嘅，呢啲人真系唔值得尊重。而家做官要俾人闹噶嘛，又俾人闹。以前做官边度有呢啲嘢噶？以前好威噶，做咩布政司、律政司嗰啲好威噶嘛。如果成日俾人闹啊？ 喂，即系个情况就系我而家觉得好似屙唔出，即系几廿日屙唔出屎咁样，跟住有啲便意就好开心咁样，但系冇屎屙出嚟咯。最尾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最尾嗰、那个。即系个变异就咁过咗咯，跟住就会引来更加多嘅 frustration 咯。 咁你最后都系要屙噶，你冇可能一路咁高落去噶。 即系咪当然呢个系一个比喻啦，即系嗰种感觉就系咁样咯。 系啊，我觉得 OK 嘅，即系民主抗争活动系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 即系我就系觉得可能系即系大家当一首歌嘅时候就系、是、六四七一之后就多咗个九二八咁样咧。即系以我系我最担心嘅嘢，即系我自己就觉得 attitude 系最紧要咯。即系而家我哋要承认系失败，但系之后要点样做咯？即系唔系可以就咁算咯，系咯。 即系一定系越嚟越激进咯，一定系有呢个需要。即系其实你冇第二个选择噶，你只可以系越嚟越激进。咁 咁问题就系你个决心同埋你个好似你上次上一集讲你嗰、那个，你系咪真系需要呢样嘢？你把火有几？你可以去到几尽咯，就是、香港人到最终就系咁样咯。 唔系，我觉得今次点样讲啊？今次其实成我明白大家嘅谂法嘅，即系唔能够今次即系一蹴而就啦。但系个问题系，事实上今次嘅运动咧系有好多缺陷嘅，其中一个缺陷就系咧令到一般市民嗰个生计影响系太大，即系个民意系有逆转嘅趋势嘅。咁、如果再嚟一次嘅话咧，可能大家就会醒目啲，唔会再系咁样做法噶啦。你即系谂下，可能下次系为立法会或者为政总咁，可能嗰个玩法又唔同啦，即系唔会再犯翻呢个错误，可能嗰阵时又会唔同啲啊。 唔系个问题就系咧，点解我即系成日话咁多 worry？ 咁你知啊，我哋啲外国人吓，即系冇嘢睇到就睇 Facebook 噶啫嘛，系咪先？我近排我碰墙嘅。除咗雨傘之外，最多就係堅尼地城咯。你明我意思啊？ 即 係 咩意思啊？ 即係嗰個西環線開通咗，咪大家咪去打手印咯，去堅尼地城度。即係係好開心，有個堅尼地城站。咁但係交通方便咗，租金啊，即係但係你哋諗翻啦，租金又冇貴，更加貴，生計更加辛苦。即係邊樣？即係啲紅 van， 而家啲紅 van 咪話哦，而家條線開咗之後，佢哋又冇曬。生意咁样，即系你同我先啊，即系而家系究竟香港系更加进步啊，定还是即系呢样嘢令到佢哋更加生活更加难咧咁样啊？咁但系就系咁样啦。咁嗱，2015年咧，即系我哋之前嗰一集咧，我 set 咗个 title 就系2015年香港同澳洲都冇好嘅结果啦咁样。但系今日新年流流咁都讲翻啲即系有翻啲正能量嘅说话啦。咁希望即系大家除咗庆祝即系新年之外，即系大家个即系系咯训练下大家嘅决心，即系大家真系记得自己咩叫勿忘初衷咯吓。唔系嗰首撑起雨伞，嗰首系我最喜爱嘅歌曲啦。呢个就系我自己嘅感觉啦。 新年快乐啊！ 啊，就咁啊！ 系啊， 我觉得大家咁样啦。唔好太气馁，我哋要等待下一个时机嘅来临。当然大家会好似我头先阿爆石话，喂，咁下一步行动系咩呢？如果我觉得现阶段下一步行动系乜，系冇人知嘅。咁但系咪就咁就算呢？一定唔会就咁就算，即系学阿林郑话斋，你唔会谂住清完场之后就算啊嘛？咁天真系咪先？呢个冇可能啦、啊。咁同埋我呼吁翻大家留意翻啦，就系、是、其实嗰个占中呢个公民抗命嘅活动咧系未完结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多人去自首或者被警察拉咗咧，好多慢慢就会陆续提堂啊，就会面对嗰个法律程序嘅。咁其实呢一个系就系个公民抗命嘅下半节咯。咁我相信有都几多人可能要受牢狱之灾啊咁样嘅。尤其是公民党班大壮加埋阿李柱铭都可能要上堂啦。即系我希望大家留意翻呢一样嘢啦，同埋留意翻而家嗰个警察執法同埋嗰个法院嘅司法嘅不公平咧，系越嚟越明显嘅。咁我觉得呢啲嘢系大家现阶段需要关注翻噶。 咁今年开头啊，以一个希望用一个鼓励性嘅阿 Sam 用一个鼓励性嘅说话去带动我哋啦。咁希望嚟紧南风枪嘅节目可以即系系啦，讲多啲唔同嘅嘢啦。咁即系雨伞运动完结咗啦，咁但系之后陆陆续续有其他嘢。咁澳洲本身呢边咧都即系2015年都会一镬金噶啦。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大把嘢同大家分享。 讲一讲澳洲经济啦，即系而家系即系 well predicted 系会扑街喎。 系啦，咁所以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啦， 拜拜， 拜拜。